长生殿第十一段，这是唯独经典为 Larry Fox 所做的录音。 Larry F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第二十一出，窥玉，丑扮宫女上，自小生来貌天然花面，宫娥对里我为先扫殿，忽逢小奸在街前胡缠，伸手摸他裤儿边不见，我做宫娥第一，标志无人能及，腮边花粉糊涂，嘴上胭脂囊藉，秋坡峭似铜铃，弓箭弯处笔直，春仙十个雷锤，玉体浑身燥漆，柳腰松断十围，连瓣贪喘半指，娘娘娘爱我伶俐，选作霓裳布色，只因喉咙太响，歌时嘴边起个霹雳，身子又太狼亢，舞去冲翻了玉颜桌席，皇帝见了发恼，打落子弟名籍，登时发到骊山，派到温泉殿中呈旨，昨日暖于临幸，同杨娘娘在华清驻跸，传旨要来共浴汤池，紫锁打扫铺陈收拾，道犹未了，那边一个宫人来也，附近半宫女上，单隔青春，后宫怨女，慢蝶角垂胸，有谁知苦，凭着一世没有丈夫，做一只孤妃燕儿舞。渐渐丑，姐姐你说什么燕儿舞，如今万岁爷有了杨娘娘的霓裳舞，连梅娘娘的惊鸿舞也都不爱了。附近便是，我原是梅娘娘的宫人，只为我娘娘自翠阁中忍气回来，一病而亡，如今将我拔到这里。丑，原来如此，杨娘娘十分妒忌，我每在休想有诚信之日。附近罢了。丑，万岁爷将次到来，我和你且到外厢伺候去。莫小生办内事，隐身蛋脑蛋贴随行上，别殿锦幽起，看雕梁畔珠帘外，雨卷云飞微衣，珠栏几曲画西，修廊数层皆翠微，绕红墙通玉扉，启万岁爷到温泉殿了。神，内侍回避。妃子，你看青渠驱逐，回览昼衣，香泉柔滑已素髻，正同妃子侍御去来。妃子，只见你款解云翳，早现出铸辉玉立，不由我对你爱你服你去你怜你。老旦，念奴姐，你看万岁爷与娘娘任班恩爱，真令人羡煞也。贴，便是。老旦，花朝涌，月夜微，尝尽温柔滋味。贴合，正相连，似影追形，分不开如刀划水，千般软奏百般随，两人合一副长河味，蜜意口难提，写不叠鸳鸯帐，筹谋无尽期。老旦，姐姐，我与你服侍娘娘多年，虽睹交融，未窥玉体，今日是从起书细处偷去去何如。贴，恰好巧偷窥，亭亭玉体，宛似浮波撼淡，寒露弄交辉，轻盈臂腕潇湘腻，绰约腰身样碧衣。老旦，明霞骨沁雪肌。贴，一横酥透双蓓蕾。老旦， 半点春藏小社旗。贴，爱煞红巾下，丝处漏微微。永兴姐，你看万岁爷呵，您今替任滋滋含笑，魂似呆痴。休说俺偷眼宫娥魂欲化，则他个见惯的君王也不自持。老旦，恨不把春犬翻结。贴，恨不把玉山洗颓。老旦，不住的香肩污串。贴，不住的纤腰抱围。老旦，俺娘娘无言逆笑含情对。贴，一一一灵异春风，淡淡恍如醉。老旦，颇光暖日影辉，一双龙戏出平池。闲把个香网磕到阳台下，恰便似神女西江暮雨归。丑附近岸上笑介，两位姐姐看得高兴啊，也等我美看看。老旦，贴，姐姐我美伺候娘娘洗浴，有甚高兴。丑附近笑介，只怕不是伺候娘娘，还在那里偷看万岁爷哩。老旦，贴，切，休得胡说，万岁爷同娘娘出来也。身同旦上，出温泉心凉透体，度玉容欲增光丽，醉堪脸残妆乱头，翠痕干万云深腻。老旦贴与身旦穿衣介，旦作娇软态，老旦贴服介。身，妃子看你似柳寒风，花却露，软难知，娇无力，欠人扶起。二内侍引杂推小车上，请万岁爷娘娘上如意小车回华清宫去。身，将车儿后面跟着。二内侍领旨，身西旦行介，妃子正和你肩相并，手共膝，不须划敌小撤退，趁扑面好风归。意中人，人中意，则那些无情花鸟也情痴，一般的姐姐双头学摒弃。花气浑如百合香，但碧风新出玉盆烫。身，侍儿扶起娇无力，但笑倚东窗白玉床。第二十二出密室。贴半织女引二仙女上，云护玉梭儿巧织鸡丝，天宫缘不着相思，报到今宵逢七夕，忽忆年时，仙云弄巧飞星传信，银汉秋光暗度，金风玉露亦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，柔肠似水，佳期如梦，遥指鹊桥仙路，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。吾乃织女是也，蒙上帝御赐，与牛郎结为陌上夫妇，年年七夕渡河相见，今乃下界天宝十载七月七夕，你看明河无浪，乌鹊江田， 不免战彻鸡丝，整装而待。二仙女，鹊桥已嫁，请娘娘渡河。贴起行戒，俺这里乍抛锦字，暂驾相资。趁天落无云子，新娘暮思。踩上这桥影参差，复印着和光尽此，更喜煞新月迁，华露姿，低绕着乌鹊双飞翅也，陡觉得银汉秋声别样姿。二仙女，启娘娘已渡过河来了。贴，星河之下，隐隐望见香烟一缕，遥阳腾空，却是何处？仙女，是唐天子的贵妃杨玉环在宫中乞巧哩。贴，深受他一片赤心，不免同了牛郎，倒比一看。天上刘佳慧，年年在思，却笑他人世情缘请客时。二内侍挑灯引身上，秋光尽，碧沉沉，青烟送明。雨过梧桐微微冷，银河婉转，仙云点缀双星。顺着风儿还细听，欢笑隔花映树影。内侍，是哪里这般笑语？内侍问介，万岁爷问哪里这般笑语。内，是杨娘娘到长生殿乞巧去哩。内侍回介，杨娘娘到长生殿去乞巧，故此笑语。生，内侍美不要传报，待朕巧巧前去，撤红灯，待巧向龙池去个分明。但引老旦贴，同二公妇各捧香盒、完善瓶花化身金盆上。宫廷金炉转矮，烛光掩映，米大蜘蛛丝抱定，金盘种豆，花枝招展饮品。老旦贴，已到长生殿中，巧言齐备，请娘娘捻香。坐将瓶花化身盆设桌上，老旦捧香盒，旦捻香戒。妾身养玉环，潜若馨香，拜告爽心，扶其见佑。愿钗合情缘长久定，莫使作秋风善冷。身前上窥戒，去平体，只见他拜倒在摇阶，暗住深深。老旦贴坐见身戒，呀，万岁爷到了。旦急转拜身戒，身服起戒，妃子在此作何勾当？但今乃七夕之期，陈设瓜果，特向天孙乞巧。身笑戒，妃子巧夺天宫，何须更乞？但惶愧。身旦各作戒，老旦贴同二宫女按下。身，妃子，正想牵牛织女隔断银河，一年才会得一度，这相思真非容易也。秋空夜涌碧汉青，抚林架逢迎。 乃天似嘉琪刚半起，耳边响容易机敏，云寒露冷，又攒上今年孤立。但陛下言及双心别恨，是切凄然，只可惜人间不知天上的事，如大听，绝为了相思成病。生呀，妃子为何掉下泪来？但妾想牛郎织女虽则一年一见，却是地久天长，只恐陛下与妾的恩情不能够似他长远。生，妃子说哪里话？先偶纵长生，论尘缘也不认真。百年好战风流胜，逢时对景增欢助寝，怪衣底事反悲梗。问双心朝朝暮暮，真似我何情？但臣妾受恩深重，今夜有句话。生，妃子有话但说不妨。但对生呜咽介，妾蒙陛下宠眷，六宫无比，只怕日久恩疏，不免白头之叹，提起便心疼，念寒为事夜停，更衣傍年多荣幸，顺席间怕花老春无甚，宠难匹。论恩情，若得一个久长时，死也应；若得一个到头时，死也明。抵多少平阳歌舞，恩义爱更，长门孤寂，魂消泪淋，断肠往气红颜命。生举袖与旦拭泪介，妃子休要伤感，朕与你的恩情岂是等闲可比？休心虑，免泪淋，怕一时有变更。作俗耳伴密交捻定，众不离须臾情。画绵藤花迷月暗，分不得影和形。但既蒙陛下如此情浓，趁此双心之下，岂似盟约一见终始？生，朕和你焚香设事去，相间斜靠，携手下阶行，一片明河当殿横。但罗衣斗绝夜两声，生，唯因和你巧语低言，海誓山盟。身上相依，同旦扶介，双心在上，我李隆基与杨玉环。但和情重恩深，愿世世生生共为夫妇，永不相离。有于此盟，双心见之。生又一介， 在天愿为比翼鸟，但拜介在地愿为连理枝。和天长地久有时尽，此事绵绵无绝期。但拜谢神界，深感陛下情重，今夕之盟，妾死生守之矣。深吸但戒，长生殿里蒙司定。但问今夜有谁者证？深指戒，是这银汉桥边，双双牛女行。小生扮牵牛，云巾仙衣，铜贴引仙女上。只见他侍盟密使，拜倒滋滋，两下情无二，口同一词。天孙，你看唐天子与杨玉环，好不恩爱也。巧相偎，倚着相见，没些缝。我与你祭地天上良缘，当作情场管理，况他又向我等设盟，须所与他保护。见了他恋比翼，目并之，愿生生世世情真挚也。何令他常作人间风月思？贴，只是他两人劫难将至，免不得生离死别。若果后来不被金盟，决当为之往何？小生，天孙言之有理。你看夜色将阑，且回斗牛宫去。天上刘家慧，年年在思，却笑他人世情缘请客事。何用人间岁月催，心桥横过却飞回。莫言天上细相见，没得心情送巧来。第十一段完，录于台北2024年5月。